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13日，姜文导演主演的国产影片《邪不压正》登陆各大影院。在前期发布的预告片中，有一个主演彭于晏健步穿行于屋脊之上的镜头一闪而过，这不仅让人想起了姜文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冯小军也同样乐于在别人的屋顶上悠然行走，无拘无束。时隔20多年，姜文又一次让他的主人公上房了，上房必定揭瓦。从来不循规蹈矩的姜文这一次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屋顶上这样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中继续不走寻常路。那么各位是否还记得，在1994年公映的姜文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吗？这部影片曾经被评为当年全世界10大最佳电影之首。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1年底，作家王朔把小说《动物凶猛》交给了姜文，姜文看后决定要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原著里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写的故事，并没有给名字，而姜文给主人公起名叫马小军，则是因为自己的原名叫姜小军。小的时候，小伙伴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马猴，合二为一，这就成了马小军。1993年8月到1994年1月，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通过少年马小军在青春期放荡不羁的生活、回忆与幻想，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回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它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 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通过马小军的回忆，影片拉开了序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某军队大院里，一帮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整天沉溺于打架闹事，夏雨饰演的马小军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冯小刚扮演的胡老师正在上课，马小军却偷偷地把一堆煤球放进了胡老师的帽子里，结果惹怒了胡老师。 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不是我，不是我，你让我手干净的。 都把手伸出来。 看着气愤的胡老师走下了讲台，马小军主动站起来叫住了胡老师。 叶胡， 你说。 算了，不说。 你说。不要怕。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了。 我问的你是谁？ 哦，那我可不知道。 坐下。 哎，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啊。 那个课咱们不上，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在胡老师的叫嚷声中，马小军偷偷溜出了教室。其实马小军除了上课捣乱和逃课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那就是用万能钥匙偷开别人家的锁，经常趁白天大部分家中无人的时候开锁溜进别人家里玩够了再走，并自鸣得意地告诉别人没有他打不开的锁，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一天，马小军又进到了一户人家，看到了一张女孩子的泳装照片，他立刻被这个笑容灿烂、浑身透着青春朝气的不知名的女孩所吸引。这时，马小军通过院里小孩们的头刘一苦见到了另外一个女孩于北培，而马小军从小的玩伴刘思甜、大蚂蚁和杨镐也在那儿等。 谁让你们在这儿等我啊？也没人告诉我。 约会去了。 不好意思，马猴。说，谁约会啊？ 是我。 走。 得了。 让我来呗。 脸皮儿还挺薄，约会怕什么的？我不是上这儿约会来了吗？ 是谁啊？ 他。啊！坐我这儿。王爷，想害不在他们。 哎，对，大蚂蚁说你了啊，不学无术，思想肮脏，你就前功尽弃吧你。 来劲儿，那先抽颗烟吧。 哎，玉培，下回把那个米兰也带来，大白也认识认识。 我不管，看着他，你自个儿去拍呀。你不号称没有你拍不上的吗？ 出真格的，老听人提起的，倍儿传奇，好多人为他打架，连哥们都掰了，有的还出人命了。你务必得帮个忙，就认识一下是不行吗？ 老板，人家米兰挺正经的。 我也没说他不正经。 我跟他提过，他根本不想上这儿来。 下午发现的那张照片把我弄得恍恍惚惚，视野有多大，他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他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所议论的米兰与那张照片有什么联系。 就这样，马小军认识了性格豪放的于北培，但他却始终不能忘记照片中的那个女孩。为了见到那个女孩，马小军整天游荡在那栋楼的周围。终于有一天，一个熟悉的背影从马小军跟前经过，他便立刻追了上去。 哎， 你叫我吗？ 咱们仿佛在哪儿见过吧？ 得了吧，小毛孩，你才多大就干这个了？ 等等，别走啊！哎，你是不是就住前面楼啊？ 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 不是，我见过你。有一天在派出所门口，你跟一个警察一块出来。哎，咱们能认识认识吗？ 有必要吗？ 有啊。 我觉着没必要。 要不咱们交个朋友？ 一看你就是一坏孩子。 就认识认识有什么？哎，要不你可以当我姐姐吗？ 你呀、啊，上别处认姐姐去吧。啊。 哎，你要不跟我认识我可…… 你可怎么着？打我？ 啊。 是吗？你打得过我吗？哎，那小孩过来。你多大了？ 16。 让我看看。你哪有16啊？骗我。 那你呢？你多大？ 反正比你大。你真想让我当姐姐？ 真的。一见你我怎么说呢？就觉得你特像我姐。 有姐姐吗？ 没有。 叫什么？ 马小军。真的。那我叔公马小军。不愿意。你呢？ 米兰。怎么了？ 没什么。啊，你不是老在家住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们家住5号楼，我去过你们那楼。 好了，你该回家了，要不你家长该打你了。回去吧。 看米兰就要离开，马小军立刻追了过去。 哎， 最终由于马小军的坚持，米兰便认下了他这个弟弟。打从这一天开始，马小军几乎天天都要去找米兰，并且告诉他自己曾经偷偷打开过米兰的家的锁。为了让米兰对他另眼相看，马小军总是把别人做的一些事情安插到自己的身上，但是米兰却从来不惊讶。另外，马小军也提起了米兰那张泳装照片，但米兰却否认自己曾经穿泳装拍照。转眼暑假快要到了，马小军再次早早地等候在了米兰家的楼前。 你还买菜，像个小媳妇儿。 小媳妇儿就小媳妇儿呗，不买菜吃什么？ 后天我们就放假了。 还是当学生好啊，每年还有两个假期。 可是一不上学，我可能就不能天天来找你了。 是。哎，跟我上楼吧。 啊不，要回去了。我多等了你一下午啊。 是吗？ 啊。 找我有事儿。 哪天你到我们那玩去？ 不去。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帮坏孩子呢。 那你又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坏小孩呢？你去看看，真的挺好玩的。 再说吧。 啊，别再说了，那到时候就不好联系了。你还是说准了吧。 好吧，那你说哪天？ 星期一。星期一我们院大人少。 行。 哎，这是我画的联络图，你顺着箭头走，准能找着我。我就在院门口等你。 好吧。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米兰履行了约定，这让马小军在众人面前赚足了面子。为了引起米兰的注意，马小军执意爬上了院里的大烟囱，结果弄得满脸乌黑从烟囱中爬了出来。米兰因为担心马小军，跟他一起去了马小军家。 你真把人给吓死了，居然没受伤，你也真够神的。干嘛傻愣着不说话？呵，还挺爱生气的。你不理我，我可走了。 谁生气了？你是不是特爱跟不认识的男的聊？ 你说呢？ 我不知道。 还挺爱吃醋的。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谁吃醋啊？你老跟刘一孔那瞎聊什么 啊？没聊什么呀，就说我想当兵，他说他能帮我。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啊？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回见他就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 那干嘛干坐着呀？可是你约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大蚂蚁当英雄，玩什么瓦西里？ 列宁在十月， 那是列宁在1918。 啊，行，列宁在1918，可你也不能把我晒一边啊。 这时，马小军的爸爸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哎，爸。啊，对，而且这是我爸，这是。 你好，叔叔。 我们老师。 啊，你好。 那我先回去了。 啊。 再见，马小军。再见，叔叔。 啊，再见。哎，小同志，你叫鬼姓啊？ 我叫米兰。那您还有事儿吗？ 啊，没事了。 没事，那我先走了。 啊、好。 再见。 啊，再见。 米兰走后，马小军的爸爸狠狠地教训了马小军，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这时，马小军的姥爷去世了，他跟着父母回了一趟唐山，结果等他再回到北京，米兰已经和刘义苦在一起了。而就在这时，马小军看到米兰穿着照片中的那件泳衣出现在了游泳池，这让他更加不舒服。转眼，冬天来了，马小军和刘义苦的生日也到了，他们俩人因为是同一天生日，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热闹了一下。米兰也分别送了他们两个一件礼物。席间，马小军故意捉弄了米兰，米兰因此打了一下马小军的头，结果马小军却突然发火。 我又不是你儿子，本来就傻越打越笨了。 怎么了马小军？ 别动。 马小军， 哎，马小军，为什么？ 别动。 马小军 生气了？ 没生气，生什么气？ 那你怎么就急了？ 谁急了？没急。 不是我哪点我怎么招着你了？你对我这样？ 没有，你没招我，没招我，都挺好，都挺好。 马小军，既然大家都挺高兴的，你拿别人开都行，别人碰一下怎么就这样？ 我动口不动手啊，你也可以来拿我开心啊。 你这样可不好。 我是不好。 我是说你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我以前对你这样，一直对你这样。 以前不这样。 你以前不这样呢？ 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了？ 讨厌怎么着？不讨厌怎么着？ 不讨厌我们就好好过生日，讨厌我就走了。 哎，服务员同志，我们的菜得上了吧？大家都饿得不行了。 那你走吧。 我能问为什么吗？ 不为什么。 马小军，你消消气儿，好。 算了算了， 不行，你让他走。 菜都马上就上了。人一饿，我爱犯急，你看我都有点犯急。 三哥，哎，你怎么还不走？不是你自个儿说要走的吗？滚！ 我还是走吧。 就坐这儿。孟小军，别让他走，成不成？看到我面上。 我今儿谁的面子都不看，谁要是护他，我就跟谁急。 孟小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可没工夫搭理你。 我去你妈了！我简直就冲着你， 我冲你丫的！ 我非杀了你！ 说着，马小军打烂了一个酒瓶，向刘义苦走了过去。虽然画面中是马小军在不停地猛戳刘义苦，但是马小军的记忆却在这时候发酵。 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第一次相识就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在马路上遇见过他。那天下午，我和大蚂蚁受刘玉苦的委派在门口等米兰，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也说明为什么我和大蚂蚁去玩什么瓦西里，而没有参加谈话，因为我和米兰根本就不熟。 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我的天哪，米兰是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吗？还有于北培怎么突然消失了呢？或许他们俩原本就是同一个人。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难道就此放弃吗？不，绝不能。你忍心让我这样做吗？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要做个诚实的人简直不可能。听，你听，有时候一种声音或是一种味道可以把人带回真实的过去。现在我的头脑如皎洁的月亮一般清醒。好吧，就此继续说我们的故事，先不管它是真是假。记得过生日那天根本没发生过任何不快，我和刘一苦都很高兴，还轮流和米兰碰杯。哦对，于北培也在，差点又忘了。大家还送了很多礼品，米兰对我也格外亲切，那锥子般的目光频频地凝视着我。后来我们都醉了。 大醉后的马小哥冒着大雨骑车来到了米兰家楼下，并在大雨中高喊着米兰的名字跟他表白。这时米兰突然走出来抱住了马小哥，但是第二天米兰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跟刘一孔待在了一起。气愤的马小军试图对米兰动粗，结果被米兰推倒在地，而大家也因此孤立了马小军。不过米兰和刘一苦也并没有因此天长地久，多年以后大家也都跟米兰失去了联系。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姜文执导的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在1994年的9月9号，《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首映，但是放映时却将英文拷贝错放成了意大利字幕的拷贝，结果包括评审团主席大卫林奇在内的许多英语国家的评委只能连蒙带猜的看影片。而扮演马小军的夏雨是威尼斯颁奖后的第二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才知道自己成为了威尼斯最佳男主角。夏雨当时对于这个奖完全没有概念，后来才认识到自己不小心成为了威尼斯最年轻的获奖男主角。影片中看似阳光灿烂的酷暑，其实大部分是在气温十度以下的秋冬季节拍摄的，而马小军冒着倾盆大雨找米兰表白那场戏竟然是北京一月份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下拍的。影片中米兰家里挂着一张照片，马小军一见就丢了魂儿，但是导演姜文怎么拍都拍不出那个味道，于是他足足用了四本胶片来拍，等于一共拍了20000多张照片，再从中精选出一张。姜文饰演的成年马小军在拍摄时有不少的戏份，但在影片后期剪辑的时候，姜文觉得自己的表演有问题，所以最后大刀阔斧地把自己的戏份差不多都剪掉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阳光灿烂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